付出不怕代价，任凭爱在心头挣扎，几番风雨几次牵挂，走在你身后，矛盾在心头，狂热的心逐渐冷漠，什么时候才等到你的温柔，而你已住在了我的梦，从未失去也不曾让我拥有，我爱你爱你却难以开口，只好偷偷地走在你身后。能够付出不怕代价，任凭爱在心头挣扎，几番风雨几次牵挂，走在你身后，矛盾在心头，狂热的心逐渐冷，才等到你的温柔，而你已住在了我的梦，从未失去也不曾让我拥有，我爱你爱你却难以开口，只好偷偷地走在你身后，曾让我拥有，我爱你爱你却难以开口，只好偷偷地走在你身后。 过去，一起有过的甜蜜。 明明注定的爱情，却又选择去逃避，只能把你放心里，下辈子我们再继续。一万个对不起，不是我不爱你，看你流出的泪，我知道你很知道你很委屈，一万个对不起，不是我不爱你，看你温柔的美，我心痛如雪在滴，看你温柔的美，我真的真的舍不得。